行。 美好的乐音，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节目开始，我为你带来的就是这样美丽的人生，它叫 Easy， 是很早以前了，大概20世纪初一位开始步入跨界的女生，她可以唱女高音，歌剧咏叹调我们听到，但是这些歌剧咏叹调经她的演唱，那种加上 New Age 的状态，加上自我美声的状态，跟原来的咏叹调有些不一样了，好像更加唯美了。就比方说这一首《让我哭泣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看到很多朋友来签到，也说说今天的感受。没错，今天三伏，瓜带虫还说真有点秋天的味道了。王源说了，蓝天白云的秋天来了，北京好美。假河山人说了，夏天就这么走了吗？

来这首曲子叫做《真实的交响》。这首作品是伯切里去年来和这位音乐人合作的，音乐中有很多的不舍，也许是对逝去时光的不舍，也许对美好的怀念。这里是古典流行，我是古月，今天为你带来的就是各种的好声音。就是当你起来以后，早晨面对阳光，印象中好像缓缓地流出这种声音，让人时时刻刻都在感受这种生活。或者当你站在路上，当你在等车的时候，当你戴上耳机听着慢慢的演唱，你会感觉你在他的身旁，而这种声音也抚慰着你的心灵。这首曲子叫做 The Water is Wide。 The dreams we depended upon You're leaving a slow dying ember. I'll miss you, my love, when you're gone.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eday 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 start, dear. Till then,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L'aurora di bianca vestita, già l'uscio dischiude gran stol, di già con le rosse sua dita carezza di fiore il stol.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eday 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 please hurry back, and we'll make a new start, dear. Till then, you're 最后的歌词了吗？你伤透了我的心。但其实这是根据一首意大利的歌曲改编的，那首歌曲原来的名字就是燕子，相信你一定曾经听过很多的男高音演唱。而刚才演唱的方式是 Wake 达蒙，可以说在他的声音中又有另外的情怀与情愫了。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又回到 Easy 的演唱。 Where we first sang in

西游记的文化影响力不用多说，一代代的中国孩子都在孙悟空的陪伴下度过了童年。但是面对这样一本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名著，孩子们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孙悟空会筋斗云却不能背着唐僧飞到西天，为什么要给孙悟空戴紧箍咒，孙悟空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定身法或隐身术。大人很容易会被这些问题问住，可是在青年学者西游记研究人李天飞看来，这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背后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内容，非常值得研究。为孩子解读西游记这本书，从小读者最关心最感兴趣的问题出发，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做出专业认真的解答，读过之后您会对西游记的故事甚至中国传统文学有更加丰富的认识，从文学阅读中获得更多的愉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是一种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飞的幻想，那些高山流水、天籁之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 Easy 这首改编自舍赫拉查德《天方夜谭》的幻想曲。是《天方夜谭》，舍赫拉查德，这是林斯基·戈萨科夫的作品。而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Easy 他的最美的抒情的跨界演唱。 Easy 说，在我的观念里，声音没有界限，音乐也没有界限，尽管接受的是最严格的最正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但是能够突破古典流行，其实这也是我的节目古典也流行的概念，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吧。上半时段呢，我们听过了很多 Easy 的歌声，他4岁就开始学习长笛，像钢琴、长笛都陆续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的音乐中融合了很多的成分。 美丽的声音来自林斯基格萨克夫史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又叫做《天方夜谭》，其中王子和公主的那一段。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同样也是异国情调。这里我们听到的是007，来自俄罗斯的爱情。其实这是一首改编曲，那改编自我们知道的007，而这一首则是脍炙的歌手卡勒尔蒙蒂他来演唱的。我们现在来听听原版。感受到了吗？原来中巴瑞的音乐当中有这样的美好。 但是加入了人声演唱以后更有很多的激情。这里呢，我看到了听众的微信，在云端说了，岳老师在明媚的阳光的午后有古典音乐的陪伴，心中有无数的喜悦。一直是夏日的阳光，尽管烈日炎炎，但是今天的阳光太久违了。是，今天是三伏天，而且呢我们已经有感受到秋天的味道了。你可能会想，哎，怎么从人声转到了007 James Bond？ 只是觉得刚才的音乐风格很相像。而且其实当我们从人声和音乐转换的时候，有人说人声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人声当然也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节奏，当他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整部作品。在古典音乐流行里，真的音乐不是唯一，一切都可以与音乐、与自然、与生活融合，是这样吗？今天的天儿那是久违的好天气。 opción de amar, tratar de huir ese tiempo que vendrá, escapando del pasado. Tú y yo, siempre enamorados. Y saber si te vas, tú y yo se enfadará. No dejes que este amor 又是一首改编曲，这首曲子的原曲是帕凡舞曲。帕凡舞曲在过去叫做孔雀的舞蹈，很有美丽的感觉，是不是？是一种双数字的慢拍子的舞蹈，简单而庄重。而在这里有 Duo 美声男伶组合，他们的这四位男生，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曲子改编叫做伊莎贝拉。刚才那首就是美好的伊莎贝拉。你的震动的共鸣，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到了现代以后，发现真的人声无所不能，它不仅是语言的载体，不仅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媒介，而美妙的声音能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而人声好像在今天无所不能，可以变成节奏的、乐器的，模仿各种声音。但是我们真正爱的还是那些充满美感的声音，不是吗？